不安装额外软体，在 Windows 上面我们要如何快速找到我现在工作中的 Wi-Fi 无线网络连线速度呢？我是洪里吉。在 Windows 上面，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目前作为系统是不是连上 Wi-Fi 网络，但是速度是多少呢？好像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知道我们当前 Wi-Fi 无线网络接入的速度到底是多少。我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来分享我常用的几个方法。方法一，使用滑鼠操作图形界面。这个方法在 Windows 10上面肯定是没问题的，主要是因为 Windows 10的图形界面设计很不错，甚至不需要看任何文件，稍微摸索一定找得出来。但是这个方法有缺点，经常发生一段时间后 Windows 可能调整它的操作界面路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熟悉的流程或者是我现在录制下来的轨迹参考，非常可能日后还需要做调整更新，甚至于在未来的 Windows 版本里面流程完全都不一样了。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现在所录制的画面很可能是不正确的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介绍方法二。方法二，使用 NetShell。Windows 命令列工具 NetShell 已经存在 Windows 作业系统家族里面非常久了。预设内建，不需要另外安装。显示 Wi-Fi 无线网络速度的命令其实不长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我原始网站剪贴。命令执行之后，马上就知道我们的 Wi-Fi 无线网络接入速度。它的命令因为不长，所以我把它读出来，其实是 NetShell NETSH 啊，然后 WLAN Show Interfaces。执行使用 NetShell， 我们可以从命令列 CMD 视窗或者从 PowerShell 视窗来执行，都可以。方法三，使用 PowerShell。 PowerShell 也是 Windows 内建的命令列的界面，预设内建，不需要另外安装。它的命令稍微复杂一点，解释起来的确需要花一段时间，整个命令的细节我先不解释。我建议大家直接打开我的原始网页内容，然后剪贴相同的命令执行之后，马上就知道我们的 Wi-Fi 无线网络接入速度是多少。我这边做一个快速的结论，以上我所分享的几种方法可以在 Windows 10上面不需要安装额外的任何软体，就可以快速知道我现在工作中的 Wi-Fi 网络接入速度是多少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One more thing， Wi-Fi 的接入的速度，我这里的意思是从 Windows 出发到达第一站的接入点，也就是 Access Point的这一段链接的速度。因此真实的端到端，也就是一般常见的 end to end 网路有效连线速度不一定会这么好，这是因为端到端网路连线并不是只有 Wi-Fi 这一段的路径，还要再经过有线网路，中间也许还会经过其他的网路设备，例如路由器、交换器、防火墙，最后的速度可能会不太一样。另外，在 Wi-Fi 无线网络的领域，所谓接入的速度是指轮到你用的时候，你在无线信号上的瞬间传输速度。实际上 Wi-Fi 无线网络一定是共用的，我们会跟好多用户共用分享少数的接入点，这个速度的数字还需要往下再打个折扣。在 Windows 上面 PowerShell 是预设内建， 不需要另外安装，而且快速方便的迷你列管理工具，同时也是可程式化的，就跟 Python BA Shell 相当。假设大家想要更深入了解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哦。我是洪礼琦，我的网站是 Cisco 学习资讯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